好，翻嚟我他差呢度，本来以为七月以前讲过，估唔到翻咗就咁多嘢可以讲。 七月好多 好多嘢都讲嘅， 食到似上次冇讲过啦，就食呢样嘢咯。 讲起新嘅， 嗱，等下先，等下先， 讲先，成日都系咁讲嘅。去老抽有乜好食啊？ 吓， 我记得我最记得噶啦，嗰次就系难得有一次有人带，有在地人士带去老抽，有乜好食啊？跟冧卡， 好啦， 唔系我中意跟冧啫，但系。好似好耐。 嗱，所以讲句，你去萨利亚食都冇咩啊，冇咁嬲啊。 唔系，不如 AKB 卡翻好冇？ 系咯， 隔篱咧 ，yes， 隔啫咩？ 鬼， 睇你想食点乜嘢？ 唔系啊 ，no， 我 AKB 卡，我仲可能有机会叫我靓妹，你明唔明先？啲粉有女粉噶嘛 ？AKB 仲系啦，金金卡就 汗臭啊，一堆汗臭啊。 哇，你要望噶，咁你直接俾到咖啡啦，俾到咖啡有嘢食， 直接搵俾到咖啡算啦。 我其实我唔系太中意咩啲咖啡， 咁你睇女啊嘛，系啊， 黐睇女啫，唔一定系 maid 啊嘛，唔系 maid 只系女，唔好咁啦。 哇，定系要去啲地府度嗰啲签名会搵女啊？ 啊嗱嗱，呢个 啲女优签名 开麦前，今日已经同某人倾过呢个问题噶啦。咩话？搵二手 AV 始终都仲系，唔搵中古 AV 都仲系老抽系大。 系女优定系 AV 啊？ 咪就系咯，咁如果搵中古 AV 女优咧？ 真系唔知喎，咩有全身放 AV 女优咁样， 男嘅都好， 唔自称身份咯， 系冇错，你信， 反正我知咩叫 AV 女优， 唔系我同唔系 no 同你讲，其实我一路拍嗰啲都系扮都系借位， 借位 都系借位， 借 嘢， 好 似 一样， 真 系，啊 真你讲翻食嘢。所以我哋讲老抽，我哋 唔好食嘴住啦，食嘢先。 讲唔系，你可以讲 Mido Cafe 啊。我因为我 Mido Cafe 有单嘢好搞笑。 唔系，你要记住一样嘢，真嘅 Mido Cafe， 你即系渣，我话即系好 Mido 嗰班就冇问题啫。你叫一般人去，始终抗拒。 我真系我又唔去。 即系有冇啲正常少少嘅食肆啊？唔该，喂，唔系跟单卡就 AKB 卡，一系就 Mido Cafe。 啊，但 系 我 又唔好咁咯。我净系识去杂连锁店嘅咋，啲咩卡出啊？ 但系老抽唔过麦记喎。 咩啊？ 有 咩啊？就喺 喺 shop 咩个十字路口度。 O K O K， 我虽然我从来， 但我从来冇入去。 哇，去嗰次咁大把，好多年。 喺 老抽 物 记，唔系老抽物记好有， 我真系少过超王都冇计。 老抽物记就好有趣，原本唔系嗰度嘅。 啊、 原本唔系嗰间嘢， 我又系因为呢个重建计划搬咗过去啊。 原本其实就喺车站， 我就系车， 我就系车站完全车站有麦记， 咩入边嘅喺入边嘅， 有啊， 我入边啊， 入边 嘅。啲车站大装修之后，隔系好多嘅搬晒嚟，话我最中去嗰间。 踢晒呢铺出 去。炸猪扒唔好，我搬咗 U D X 咯。 佢因为因为嗰阵时车站个 shopping centre 拆搬好多铺搬出嚟嘅。 铲晒搬就走烂咗晒，就要啲嗰座食街喺走晒嗰度咯，好多而家都走咗。 因为 问题，我对麦记比较敏感噶，去到啲外国地方咧，因为搵厕所。 咩事？ 厕所好干净嘅，日本 都系嗰句啦。你喺人生路不熟，人有三急，睇住个 M 字得噶啦，黄色嘅 M 字。 老抽咧就有两间麦记嘅，一间就系即系 shop 咧后边嗰间，另一间就喺万盛桥药嗰边咯， 超和 间 都系嗰间，但系有几好嘅超和 都喺度巴士。 我多巴士计落超和通，因为佢黐住车站嘅，因为我通常 但系佢会喺车站桥嘅另一边啊嘛， 系佢喺超 和通口，我系唔会 口出， 我系唔会越过条火车桥噶嘛，你明白 ？OK， 而且如果你话数，你话数连锁咪嗱龙脉啦，摩士啦， 摩士入边。 摩斯喺去到木棍丁嗰边嘅啦， 哦， 系好远噶啦，摩斯。 唔系你可以去松屋去吉仔。 虽然 木吉仔， 虽然次加拉 Max 都好似系近住嗰头， 松屋吉仔次加拉啦，同埋 电器街口嘅 特西利亚咯，其实啊复活咗嘅 Mr. 东格啦， 啊系啊，好似我记得有间食天当嘅 天当， 系天当啊， 天当 死恋咗嘅卡利提斯啦， 系啊， 即系喂。即系佢应该唔会翻嚟嘅，应该唔会翻山。 O K， 即系 有十沙都系连锁噶。 唔系，如果你话纯粹搵连锁，其实反而好似冇咗个份额嘅喎。 不过老实讲，如果你系一个游客咧，我会叫你不如去食嗰啲叫咩啊？嗰架车啊，嗰啲。 我几惊你同我讲要我去搵呢个我钉罐食添。 系咯， 老抽名物啊嘛。 即系嗰啲你做手晒啦。 唔系真嘅，老抽名物食嘢，我知道有一间，但我一定唔会帮衬嘅。有一间排队超长嘅拉面铺， 啊， 宁愿排到人人龙超唔系，我唔知佢咩名噶，但 系因为佢 好很长嘅条女，永远都系， 因为细啊嘛， 系啊，我知啊， 得六个位， 系咯，得六个位。啊、 六个位，我唔即系唔系嗰间， 唔系 有有喺间拉面铺 印象中喺麦当后边嗰附近嘅 麦当嗰头嘅， 系麦当 嗰头。我知你讲咩，冇六个位咁少。 唔系我咁即系冇十冇十个以上。 但套好细， 唔够一定 好多位， 一定唔够 好细，系细到讲紧系你一定要除咗个背囊，你个背囊几薄都好，你都一定要除，因为你后边个人系贴住你个背脊挖过去嘅。 即系总之系超多人排队， 亦 都据闻话好好食。 最短纪录我要排18分钟、啊、因为我记住、啊 okay、 最长纪录是一小时接近一小时。 不是合理啊，是通常你见到那个人龙都觉得起码都 我从来都不会 中 过去吃咯。 啊sorry 啊，我那次两点几去都中了好长龙、啊。 还好的是我见有见住他开，我到今时因为我都未去过。 我都系啊，系咯。 老抽咧，近住 我完全冇去过。 近 见到龙我走噶啦。 喺 U D 后面嗰条街，即系嗰嗰条街系好，即系话嗰附近咧系好多好细啲豆润嘅食店噶。嗰楼 系。我结嗰日就系喺我结嗰日就系喺 你识搵嘅话， 我某一次冇人带嘅情况，咪局结果搵到几间都唔太系。而家同一次间咩事？我又装修紧，未开铺。扑咗街，我咪走咗去由消防局后边揾到间豆润煎面食咯。 睇闻睇你对食有几高要求，如果你就咁要填饱个肚咧，啱啱我几间连锁店就已经得噶。 当然啦，我就系唔想咁颓，因为喂最惨就系富士 Soba 年次休息 系， 然之后时间咩事未 开。如果富士 Soba 你都接受到嘅话咧，其实喺虎穴。向右手边转过去，入面有间好超平嘅拉面铺，个 C P 值好高，唔系好食，不过 C P 非常高。 O K， 嗰只夹大件嗰只， 哇， 咁抵啊！ 咁唔你咁恒乐苑当年都做到啦，可 恒乐苑咁黑啊！ 冇咗啦，冇咗啦，最平嗰个 cut 咗啦， 系200cut 咗啦嘛。 不过对我嚟讲系 200几 yen 一个拉面，你想点 啊？ 即系好句，识得食 唔 食？ 佢冇话我食唔少噶， 系 搞呢个， 梗啦，穷学生。 唔系真嘅，你去旅行就话未必会食到咁平嘅啫。你喺度住就另一回事噶啦，系咁讲啊。 即系我喺札幌嗰时候，我系踩单车去札幌大学嘅宿舍食嗰个饭堂食嘢嘅，大佬。喂，300几 yen 一个专门嘅街饭。 我系做过 Nico 做嘅事噶。喺嗰间超市买餸啊！ 唔系嗰间超市我去过，我买餸啫，我去过。经过呢度嘅超市， 你冇睇到每日啊？ 你讲系 喂，咁你有冇喺两部车中间摄过先？ 空 间大，咁你唔会顶住嘅，你 OK 嘅，应该。 因为嗰场戏其实真系有印象嘅，因为佢冇话完全重现翻间铺内边点样，但系。 其实咁，但周围环境都好似 喺老抽，喺老抽生活嘅人点都知道呢间超市嘅， 因为嗰间我都去过，我都去过咯。 喂，嗰间嘢其实附近啲食肆唔使做噶， 啲食材都系， 因为货 咯，食材都喺嗰度嚟。 卖佢系专卖业务用晒， 即系嗰间系业务用室，业务用超市嚟噶嘛，应该系。系咯，因为唔系，因为以我所知啦，好多日本生活嘅人都同你讲，唔好去超市买嘢。如果你附近有业务用超市，去业务用超市买啦，唔该。 你反正都系嗰啲嘢噶啦， 但会平好多。 系啊， 系啦， 因为做佢 睇翻同零售咁解啫。 冇错， 因为如果你唔喺嘅话，你就去上野买噶啦。如果喂固定增加上野地下街依家先买噶。 地下街咯，早排先睇咗条 HK 片，三日不停喺度睇，系72小时影住地下街嗰几档嘢， 专卖固定增加嘢噶嘛。即系如果你要揾嗰啲古人精怪去上野街噶啦，要 落雨啊，就即场开俾你闻啊，正啊，简直。 不过七完都唔远，如果去上野都近啫， 如果 JR 一个站啫嘛。 问题就系如果你话问题就系你做饮食行业嘅话，大佬啊，你拉上手你需要你送唔切货嚟就赶去买噶啦，周时都有啦呢啲嘢。所以隔业务街市嚟嗰头，即系你因为你冇间咁街市，点定付到？ 尤其是你讲紧嗰个桥底嗰个超市，其实已经去到末港町嗰头噶啦。 系啊， 即系你再过啲就系上野噶啦嘛。其实 上野噶，其实 已经系月桃町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 月桃町同埋秋之间咯。 即系变咗系 唔单止，即系你话可能从屋嗰扎，即系佢本身连锁，你定时定候有。 连锁就唔使靠佢啦，但系你有啲小店啊嘛 ，local 小店。 Donkey 嗰辣嗰啲小店其实好多系真系靠佢。 唔系，头先我哋讲话排队拉面或者系末日讲嗰间350拉面嗰啲 咪 靠佢 咯。 你冇点挨，点挨住啊？ 系咯， 呢样嘢太好现实嘅问题嘅。 近啊，系咯。 有时你还有常有咧，就突然间卖晒死。你做咁似送货嚟啊？ 咪 叫送货 咯， 即 刻踢条佬出去买。 你踢洗碗仔去再买咯。 系啊，即系要到嗰阵时，自己最紧要。 你香港都好多时有咁嘅情况。 唔系真嘅，铺 头细咧，冇几多个职员。 一来啦，二佬简单，其实好简单。业点解话要用业务用超市咧？你唔系话惊冇，你唔系话惊冇嘢冇货或者点？你惊系买唔到你要买嘅嘢。 冇错啊。 你一般超市其实好多嘢冇嘅， 咪正路啊， 好多嘢系， 又或者贵到你唔会想买啦，譬如买菜，你唔会一般超市买菜噶嘛， 好难，你喺日本都好难嘅， 吓，但业务超市啲菜起码叫做 acceptable 先啦， 所以你讲啊，我要做又可以买包芽菜啊。我嗰边买都真系 谂唔到，唔系又可以芽菜自己生出嚟噶嘛，开头顶， 得啦，俾你呢个，呢个俾你， 赢咗，赢咗。 即系你要买啲好平价嘅食材，其实真系靠呢啲地方系冇坏嘅。 我见唔少 working holiday 啲人都系要靠业务超市生活嘅，其实、 啊、因为点讲即系好简单。喂，我真系去玩嘅食餐饭，你平极都300 yen 啦，已经300-400 你咁下食 三百 yen， 唔好讲 到300 yen 好少， 系好少嘅一半。 唔系，如果你真系大旅行， 但系你同自己去业务用超市买一餐餸， 系咯， 比嘅话其实好很多。 哦，我自己本住300 yen几餐啦，起码两三餐啦，系嘛？ 三百 yen 够我真系买材料食几日嘅， 几日添啦 ？OK， 净系买材料嘅， 系咯，够 我拆几日 嘅。 我喺度专我，所以讲我可能买 咁，但系你个租包埋 gas 噶啦嘛，咁你 包火噶嘛， 系咯，咁你材料费，你系材料费嘅啫，讲真， 我系材料费噶咋， 系咯，吓个煲白英店买噶啦，算白啦，就系咯， 甚至去随时啊，包到胡萝卜添， 就 系 咯， 即系纯粹去计食材费嘅话，喂，我一包5-9都系200-零， 系啊， 跟住买包肉。顶多400-500嗰度， 同我日本住一样。 系啊，有包肉品，跟住买杂菜。 买杂菜吓， 其实1000 yen 前后落楼可以食，够食一个礼拜嗰度。 我当时都系啦，我一等喺深夜等， 有味增落去噶。 等大人咧，深夜最后嗰半钟头咧，啲肉类有折价咧。等抢，系啊，真系背后再抢特价。 但系冇超市冇呢样嘢啊。系咯， 因为呢间系24嘅。 佢呢间廿四，佢都冇收 我等佢收嗰时，买肉，跟住咧就买嗰啲200 yen 5个，十个嗰面咧面饼。跟住 因为冇套翻嘅关系，临收工唔系抢便当嘅咩？ 系啦，我翻成跪拜嗰啲。 嗰个系真实情况嚟。 真实情况，我呢度再买两架。抢饭，因为廿四，不过嗰间一定24小时，你做营用嘅话咧，冇24小时唔掂，又系随时冇命。 因为应该大部分业务用超市都24嘅啦，系嘛？ 呢层就唔清楚，但系因为始终你沿翻中央通由老抽铲上去上嘢，其实好多好多廿 四小时嘅 ，O K 系咯， 好多小食市。 你当年住老抽都系靠佢噶啦， 唔忧即系唔忧冇客啊， 系 亦都需要讲你做唔切啊。如果你正常营业时间，佢一定做唔晒嘅呢生意。 嗯、 你变咗开24系拣嘅， 系咯。 不过讲开发现一样嘢，我觉得系老抽咧。咖喱开价卖咖喱嘅比率系相当高喎，印象中。 唔主要老抽。 点解 我 有行一间铺喺佢周围咧？ 简单方便， 容易消化，容易做。 因为老抽毕竟系一个消费城市，你买嘢去，你去完食饭，你唔会谂吓今日食意大利菜啊，定系。 话最紧要快很准， 即系炸炸啊！你 食三 步 咧就 会，基本上你咖喱系好难累嘅，日式大有间怼入去，我食 Q 咗佢就搞掂啦。 唔系啊，同埋最紧要嘅系你咖喱。你真系一个羹搞掂噶啦， 除咗奶一剂之外，我谂咖喱几难嚟，又简单啊嘛， 系啊， 食又食又简单，你排又 快。何况日本人嘅口味，你几可食到辣嘅咖喱？ 嗯， 有偏辣。 唔系，我嗰次去格珠丹食个咖喱偏辣。 O K， 咁好嘢啊？ 系啊， OK， 喺老都话咯，嗰次系去富士 Sober 食咖喱当，去咖喱食咖喱噶嘛。 耶， 嗯， 这是正确的选择， 冇错。 喺老抽 食得落噶，富士啲咖喱当。 唔系食得落咁简单咯，系得咯。 得噶，我唔系应抵俾噶。 知道啊， 唔 系真噶，唔系反而个 Sober 其实一般啦，老老实实。 如果你唔计佢系早定临晒嘅话， 唔系、啊。我食嗰次唔系喎，起码。 哦，咁谂你撞到嗰个时间好啫。 哦，即 系佢有时系做定冧晒噶。 啊，咁连锁店就间间唔同添啦，据闻话唔系间间都有添， 系师傅嘅， 系咯， 佢隔咗都系师傅嘅嘢。 哦， 即系点解咁 keep 挂住隔住，因为佢系面，佢喺我面前炸出嚟，系真系落单嗰下先炸。 咁算吧啦，我都系嗰句。是咁啱得咁巧去食過啫，我去日本，如果係去東京，如果要食炸豬排，我會翻去呢個 MySan 總本店嘅 ，OK， 唔好咁啦。 哇，老抽我都係老抽和幸嗰間係我嘅食堂嚟嘅， 抽 老抽和幸 通常都係 由以前喺天橋底到而家搬咗 UDX， 我都係我食堂嚟嘅。 中央通嗰間重屋，因為近，因為近。快， 唔系重屋，唔系 重屋双通啊嘛，后街嗰间系属 KR 啊嘛，好似 系， 系咯， 系 咯， 但系中央通嗰间冇咗啦嘛， 哦， 要去超和通啊嘛 ，OK， 啊系，我嗰只就唔觉有咯 ，OK， 不过真嘅，有一去，如果你一条友去嘅话咧，佢都系负， 大家天当都唔得 只仔噶啦， 天当而家唔知，但我早即系我。初去日本嗰次系得嘅 ，OK， 我印象都得，好似系讲得。 所以即系佢嘅重点唔系佢嘅天堂得， 吓 系佢店员得。 咁呢、个就惊天唔好路会转，更加会转。 可以啦， 冇错。 我下面一次带过去。 可以变唔得啦。 哇，就系咯。几多年啊？你九几年喎？而家 我冇九几年咯。 我 先 年有啦。当年我第一次去老七就是我同我。即係有個又係個嗰時住緊嘅 friend 去， 哦， 當有個住當地嘅，佢 落雨當地， 我問佢，喂有冇好食啊？我話天婦羅好唔好啊？我好啊，不如帶咗去天堂， 因為嗰間仲要見過，個價錢唔算貴㗎嘛 ，OK 㗎嘛， 平㗎啦， 係啊平㗎嘛， 以食天婦羅嚟講算平， 一千左右由樓下一千樓下咯，係咯，一千樓下， 即係跟住去到唔緊要，佢靜靜嘅同我講。重点唔系呢间嘢好唔好食，重点系当时有件巨系巨 系，咪先 系薄 系咪先系里边定外边 serve 先？ counter serve，counter serve，OK， 系 近距离 会晾住， 系近距离 会晾咗个 counter 度嘅， 唔系 meet bus 咗，系真系晾到嘅，真系原来真系有人可以晾到嘅， 系 呢个唔系传说嚟嘅 ，OK， 耶， 唔系都好似传说嚟嘅， 唔系其中一个都传说啊嘛，其实。个胸可唔可以大到真系晾住噶嘛？ 咁会 系有嘅， 会唔会好似 FF 7 ending 咁噶嘛？ 吓， 就有嘅，不过冇问题，呢样嘢就你嘅问题啦。 即系真噶，你当年大到晾住，我谂今时今日佢仲喺度都应该抌噶啦，由佢啦。 当年啦，三十年啦， 就系 一代新人换旧人嘅啫，呢啲嘢。 廿年嚟紧啦， 喂，换咗新人唔惊天系咪巨噶嘛？唔好咁啦，仲要唔惊天系女噶嘛？唔好咁啦， 系咯， 唉。 不而家， 不過真嘅天當又係即係連鎖店，其實我有去開其他嘅 ，O K， 都 keep 到嘅又都。 因為其實老抽係你真係嗰句，如果想食啲怪似樣嘢咧，去咗巴士八樓啦。 係啊，我咪講咗，你去老抽唔係去為咗食嘢噶嘛。 唔係咁嘅事，唔係咁嘅事。 老抽食嘢純粹係解決。 嗱啦，依家其實我建議已經有好多人去老抽為咗食嘢， 係 為咗食碗糖水， 係 就係嗰間鋪 ，Love Life。 糖水铺，即系呢啲唔系为 食嘢。间铺喺边啊？真系冇乜印象添。边个位度啊？大概系咪？点去到港丁嗰边噶啦？要 系啊，嗰头嘅， 嗰头 佢后街入边嘅， 系咯， 系好隔很偏，很偏嘅嗰头。 O K， 因为话车完啫嘛， 算啦，应该唔会去嘅， 唔会 去。 我唔系衰人嚟。 佢好似话，即系讲到话，你责任嚟。搞住我噶啦，咪讲到明噶啦，讲到明 系啦，大佬，喂，班友， 即系佢始终系传统老铺嚟， 唔系已经开始话要 set rule back 唔俾影相啦，甚至 啦，传统卖黄果子老铺嚟噶嘛， 哦，你讲 Hopula 系啊， 而家先知啊， 我系讲咩？我系讲佢间咖啡店， 真名都系唔知咩 Mula 噶嘛，好似， 吓，都系老间系做咩噶嘛， 但系唔系喺 翻里边系做和果市， 系啊， 实铺系卖糖水， 系啊，系啊。 即系因为呢类铺头其实真系点讲啊，唔似你其他地方，你圣地巡游会带嚟经济生意，系我都做咁多生意。 最紧要佢重要系后街小店啊。 即系佢唔系话你人多嚟，我反而我会好好赚。首先佢最首先佢在唔在意呢样嘢，已经系个好大好疑问噶啦。就算佢在意都冇用噶，你都唔会赚到好多钱。 冇 错。所以佢 你仲会可能赶走咗咁多顾客。 你啲负面影响反而会影响。 影响到人啊！ 你真系影响生意啊！ 系啊， 即系次次 live 之后就见到啲 chat 系咁铺。 冇错， 去食糖水喎， 知道或见到，就系几得多先话俾你听，好多人去咗出边都食而家。 你唔系同嗰啲即系， 最紧要间嘢就好食啊嘛，真 系。最紧要你系，最紧要好多外光就系朝圣心态去，你阻住人做生意咁啫。 系咯，人哋真系真想食嗰啲嘢。 咪周围影相都成，所以而家冇好似话唔影相咯。 正路啊， 系啊，因为通常都系固定路线噶嘛，马世桥、名神之后，好冇啦，咁样通常都 好嚟啊嘛。因为话时话咁，我突然间冇人去名神呢度就做。 但我嚟紧会去， 唉，真系好嘅，我等 路过 都 OK 远嘅， 路过 经常过你去抹港丁咯， 知道啊， 路过就经常。 咁又如何咧？其实即系潮汕嘅话，即系喺附近，其实你打不了咪坐的士去都最糟糕。 有味道，味道 又唔使。 最好嘅地方就系佢得两条街，佢 喂话近唔近，话远唔远 啊？ 系咯， 你抢的士啊，真系太 夸张。但系真嘅，以我所知，亦都。值得去，即系唔计话系因为圣地巡游， 因为外观 状，因为外观状，因为佢都算系即系东京都内，规模算大嘅城市嚟噶嘛。 我觉得系 咩五大嘅社长，三大社长，五大啊嘛，系咯，佢好似未系三大，但系五大社嚟噶嘛。 我觉得佢最同啲，点解我当年去都系原因就系好简单，最近我活动范围嘅城市。 咪就系呢样嘢咯，唔知活动范围，仲要系最近，即系交通最便利嘅五大社嚟嘅，应该算系 噶。 即 系你唔通去靖国咩？ 你去 靖大国云啦， 我大靖国都唔系好方便，好麻烦啫。 明治神宫你有个问题，太大。 靖国同神宫系 最少嘥你半日， 太大。你唔系真嘅，你去佢入口，你去入口好简单。你入到去得奶嘢， 超大咯。 我哋嗰次奶到， 嗰次就另一回事添啦。排队系净系排队排四个钟， 系咯。 阿 B 物见识多我企喺度瞓着觉嘅功力咯， 系咯。 我咪话呢个， 基本上个上半昼系俾咗佢嘅。 因为神田明神嘅1月1号，你都仲系净系上算人多啫，人多嘅程度啫。 神田明神就系话大唔算超大，但系又唔系话豆润咁细，值得睇，但系又未到大到成个大公园咁样。 唔系，因为讲真就系日本嘅话，如果你去用神宫呢样嘅字嘅话咧。 系个猫都未得嘅， 当然啦。 唔系，虽然我其实最有兴趣系去大角云嘅，咁但系又好似唔系咁容易去到咯。 我因为我神宫去算去得比较多噶啦。 咁神宫系直头车站隔篱啊嘛。 系咯，神宫行两步啫嘛。 就系咯， 我真系去过名次依世。 不过你讲神田明神一定要睇。其实咧，我望到个招牌之后，呢个到底保唔保佑到我啊？因为佢个名字咧，个日字嗰部分咧。系我哋，我唔知点解嗰个字点读啊？好似个啲叫咩啊？衰小念咁样，个字。 个卷字。 个卷啦，点解可能读名啦？ 神田卷 神名字。嗰个日字部分系换咗个卷字。 神田卷月神。 我 谂 你望到佢，得佢保佑到我噶。 睇你够唔够，唔系睇你够唔够卷咯。 我望到嗰时个表情就系咁啦。 卷嘅真系， 你嘅卷度够唔够啫？ 即系你嘅卷度其实系。 因为嗰度其实我去嗰阵时啊，系1月1号，OK 多系大包小 算罢啦。你1月1号去神田明神，我哋1月1号 去 明治神宫，系两个世界。 唔系，我意思系人员组成，你会望到好多啲孭住啲碌炮啊，一碌炮啊，攞住个。 但系咁真嘅，1月1号去神社去神宫，佢只系攞火嚟身。但系亦都系你可以最零距离接触和福量嘅机会， 系啊， 唔好意思， 个 O K， 冇， 你咁唔好彩啊！我连喺中央通都见到大量喎， 卖嘢嗰部分就有，系嗰度系大量嘅宅，我顶你啊！ 你都算唔好彩，我连喺中央通附近都见大量， 唔 好啦，唔系， 你真系你时运太低喎！我去亲神只差夏珠摩羯咧。系黄龙见到我唔想拣，我仲可以买选择俾靓女添嘅，仲多咗。 咪有得拣咯，系啦，有得拣， 系咯，拣先有势。 你拣清楚 ，Comiket 四日目，你喺明治群宫，你除咗宅之，唔系明治，你喺神田明神，除咗宅之外，你仲会见到啲咩人啊？ 我以为系我通常第四日冇话朝头早去，一大朝早去明城路，跟住先至落去老抽噶。 你够成人式嗰刻，你够成人式嗰日， 又得又得。 如果因为我知道我个时间冇所谓，我都其中一份子啫，即系有冇我只系话我个特色就系咁啊。第一人唔系真系好多，第二你系唔会见到有人着和服嘅，因为见呢个绿呢个窄嘅制服就大把。即系动漫 T 啦， 格仔恤啦 ，Halo Game 嘅袋啦， 然之后海报桶啦， 系高达啦， 成班高达啦， 基本饭嚟嘅其实。 因为我入去好似等十零廿分钟就入到去，好快。 即系好，我哋系四个钟。 如果你即系喂，如果你纯粹话我想， 我记得几成细啦咩咧？ 我纯粹系想去新年参拜，其实嗰度系最有效率嘅，效率系最高嘅。当然啦，呢啲回报， 你去 咁未必，你可能同你讲，可能同你讲，捉下通嗰间卡拉 OK 神社可能会好少少嘅。 捉下卡啦， 乜嘢啊？捉下通， 你要特登去啊？ 都唔使噶， 我系老抽行过。 你嘅问题啫， 系 呢个系。 如果你系宅去俾你最简单就系唔知 啦，唔系。我真系有冇人入过去间卡拉 OK 神社？ 冇。听 下听下 多， 都系路过， 系咯，路过门口最多帮衬买佢一杯食。 佢咁啊，因为佢陈列名城嗰边真系方便啦，变成边城你一月一号你会见到成扎扎喺度。 都系嗰个规模又唔算细，你交通又尚算方便吓， 顺便去买。 系好多人系我买完去完四日幕，顺便去买。 系而家就仲多咗个理由添啦吓，呢几年。 咁我就唔知 Love Live 开咗之后，嗰度会唔会变成更加恐怖？ 一定会。 都系嗰扎人咋嘛。 唔系 Love Live，Love Live 个影响翻。 唔系你以前班人，你以前班人去到就净系添个香油，佢啲签物走噶啦嘛。 完成任务。 但你而家唔系啊嘛，你会影相啊，摆 pose 啊 ，cosplay 啊，诸如此类。 只要你肯放弃，你可以，你肯早少少去就得噶啦，因为嗰边最多人系晏昼四五点，大家买完就 买完嘢先去啊嘛，即系开始收啦嘛出边啊。 所以如果你调翻转去嘅话咧，就仲更加少人。 系中午前去啊，最安全啦吓。 不过你要放弃先啊，即系当然唔系个个人去啦吓。 唔系个人去嘅，唔系有时而家好似嗰个有时未必系卅一号最后一日，第三日冇最后一日噶嘛。有三十号左右噶嘛，变咗。 其实唔会好大分别嘅，因为你如果就算 多。咁你着咗四日帽，你就唔会四日帽下穿摩托噶啦，又会参拜噶嘛，都未做新年。 一号，因为一号我依然都净系去得秋月圆。 我都仲好记得阿 B 当日同我讲过，其实下穿摩托咧唔一定一号去。 系 头车啊嘛。即系唔系总我意思系 头两个礼拜， 头两个礼拜，其实十五号之前都仲得嘅，基本上。 其实一号你去要去闸店，你除咗去路，你除咗路出，仲可以去边？磁带都未必开门俾你。 三十五， 磁带开咗啦。 而家就去好啲，以前就啫。即系嗰阵时我我查啲铺头开门日子啊。除咗老抽全员无忧之外，全部 一月一号就梗系去各大百货公司排福袋噶 啦。啊，老抽都有福袋啊！老抽 咪 L game 福袋入边有全 部。L game 福袋， 冇错。 哎呀， 唔系 L game 福袋定酷索 game 福袋再倾啦吓。 酷索 game 其实 都系我问你，酷索 game 福袋唔紧要，你可唔可以唔好重复啊？ 嗯。 你重複都唔緊要，可唔可以唔好淨係同一隻同 一 集？ 冇錯， 一隻俾一沓你， 一沓咁啊，慘乜啊？又唔係咁用都話少咗福袋嘅排耐啦，新年就 嚇佢哋唔係應該要去嗰秒排福袋嘅咩？ 嗰秒係真二號，嗰秒二號㗎，一號 福。我明白，即係排完攞多福袋就開始去扎人啦， 係啦， 係啦。 通常其實嗱，拆開少少唔係老抽啦，係排福袋都銀座好啲定正事不過好啲咧，其實。 银座 好啲 ，OK， 两多， 唔系银座系平路啊， 唔好理佢两多，系好唔好排， 好 系啦，银座系平路 嗱， 我觉得系调翻转，因为佢太通风 啦。嗱，银座好处就一， 唔系，因为我就系见士波牙嗰班就难民咧，又要保暖又要成， 唔好意思， 吹 晒风好多， 银座都系， 银座都系嘅。 因为一条大直路咧，你怕啲风会点样行？ 唔系嗱，两 年我同阿梅都去排，阿梅 好简单，咩拉嘅排嗰只拉嗱，两度嗰个排，两度嗰个排个银座好处嘅系，佢虽然系都系大，即系两边都大路噶啦， 系咯，两边都系大路， 大路边嚟噶啦，但系 只系一边平路，一边斜路， 一边系平路， 同埋其实银座因为多楼呢嗰、那个位置多楼呢其实冇你夜晚系冻啫，但系日头冇咁晒先啦。 O、okay, K， 你扎紧营嗰时冇咁辛苦嘅。 同埋一样嘢就系、 是、日头咩事，你排队都系半夜。 日头排到第二日噶咯，你都傻嘅。 两日噶， 你夜晚先去啊？你即系食谷粥 咯， 系 两 日 噶。 系朝头早咯，系朝头早十点咯。 但系小妹人，因为小妹人开幕嗰日我去排咧，系沿住条斜路上呢、這个上咗、 啊、 个烟。烟岩博物馆咧， 系啊 系啊，其实好嗰度冇楼遮，好狠晒，其实好辛苦嘅。 咁就系呢个真，呢个真。 同埋老七位置银座咧，因为附近啊，喺附近咧转两条街有间老麦嘅，通常做法就系 你有地方避难， 有地方避难，你话轮流每人去老麦就坐个人钟头，唞翻顺条气，跟住出嚟再排队人个洞，咁你可以又去坐。 佢再加换左边附近仲有间便利店， 咪有便利店 系， 但系涉谷， 即系我涉谷附近。全部商业区 嗱，唔系涉谷嗱上，我已经讲嗰度咧上，如果上斜咧就有便利店嘅， 吓、啊。 但系你话搵食肆就 搵食肆冇， 因为系因为你有去过嘅， 炸食肆喺翻晒车站附近噶嘛。 便利店系攞嚟卖保暖贴 嘅。系啦，因为去过涉谷 Apple Store 就知嘅，佢最近系边只 Parko 大佬 ，Parko 乜都冇噶噃， 春都冇噶，日式平时乜春都冇啦，夜晚更加冇讲 有啦。乜都冇噶 嘛。嗰边系商业区嚟噶嘛，根本 住宅区噶啦。 但系再上上但系嗰边都仲系商业嘅意思系，即系 office building 嚟噶嘛。 但系银座系，但系银座系 噶嘛。 其实佢横咗好多铺头噶。银 座本身个位置仲喺一扎百货公司中间啊嘛。 有便利店，嗯、有沙巴，有老麦。 系啊，相对避难。 你系用，我唔知 要二号先开喎。 诶，即系唔系嗱，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我记得我讲两年都有嘅，真系。通常咧七八点钟咧。佢就 叫 系阿沙伯噶，佢攞两大桶派咖啡噶，呢个有几系啊，即系哇，因为成个精神晒噶，有杯咖啡暖暖，扭完眼成晚，叫太阳追嘅哇，头追天光啊，咁样 挨完啦， 挨完啦， 哦，一次只狗真系。即 系瘦都瘦，唔系依系一个邪教，一次救你，唔系咁 因为你唔系邪教教徒啊嘛， 咪咯。 如果今年我去斯巴达九，我都可能会再排嘅。唔系你去唔去斯巴达九？去斯巴达九咪会咯。你唔去斯巴达九，我唔会。 但系你唔去下康面咩？咁面 系咯，唔系麻烦咩？ 咁东咁样冇啊，我都唔去中咁。 你制霸东下今年 系咯？ 唔系咁，跟住行下，今年俾某人氹咗我，唔系我系负责氹咗佢行啊嘛。咁顺便去埋。 唔系佢氹你，氹佢倾讲清楚。讲 清楚。 我 你氹佢，佢氹你。 我谂我落去嘅。 就系咯。 我应该要留佢嘅。 佢留你行香港嘅山啫，你留佢行富士山好 先啦。咁行富士山八月先开山咁啊。 有问题呢期兴嘅唔系亚妈，我知晒喎，系亚妈居我。 咁佢两个 着数喎， 你两个着 女装咯， 唔系咁着裤又嘅， 两个着条裙咯。 亚妈居我都系着裤嘅，唔好咁啦。 好啦，咁而家讲银座啦，下次我先再讲银座啦。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仲有嘢讲嘅， 点解讲唔到？ 都系讲人咗，其实 杂 嘢喎， 都有 乜冇人话一定要讲杂嘢噶。 系啊，要 你喜欢你。 OK， 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系。